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现在一同来祷告。天父，帮助我们今天透过传讲你的话语，可以使我们认识你更加多。就我们透过以赛亚书一章，可以让我们知道你对你的百姓的爱是何等的确定。帮助我，使我可以传讲你的话语清楚，帮助弟兄姐妹他们在这篇道上面有所长进，认识他们的上帝，认识我们救主耶稣更加的多。我们将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要传讲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一章一整章，而我们会从经文当中去看到以色列人是如何的悖逆，神对他们的控诉是何等的严厉，我们又会看到神以怎样的方式来拯救他的百姓，神是如何以这个方式去洁净他的百姓。而这些以色列人所持守的应许，今天要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有什么帮助？我先来念经文，以赛亚书一章，这是神的话。当乌西亚、约探、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莫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仅背逆我。你又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哎，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洁，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残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被外邦人侵服，就成为荒凉，仅存食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番鸡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瞧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是你们见到我的怨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数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数和安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内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祷告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闻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便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可叹忠心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松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滓，你的酒用水插队，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 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装饰，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们的身上，炼金你们的渣滓，除金你们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们的审判官，像起初的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心之一。施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而得蒙救赎。但悖逆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自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抱怀，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必如麻痒，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以赛亚在南国当先知，经文说明他侍奉的期间横跨了四个王。一节，当乌西亚、约探、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莫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我们可以理解到这四个王一点点。乌西亚可以说是一位好坏参半的皇。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儿子约探承继了他父亲作皇，虽然是一位好的王，但是到了列王记下论到亚哈斯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又开始拜偶像，因此以色列人又再次陷入到拜偶像的当中。因此我们在一整章的经文当中，我们都可以很看到神对于犹大的控诉，他的审判，但不全然是审判，只有审判跟控诉，当中还存在了上帝的应许在当中。事实上，当你读整卷的以赛亚书时，你会发现被掳、归回、审判、救赎贯穿了整卷的以赛亚书，不只是在第一章。虽然整卷的以赛亚书我们会当中发现了许许多多的主题，但是其中一个令我们非常注目的，就是在今天第一章所讲的，就是以赛亚预言犹大要被掳，而不止被掳，更加预言了他们被掳以后，按照上帝的应许，他们要归回，之后更加有复兴的现象要发生。就好像以赛亚他自己的名字一样，以赛亚的名字他的意思就是亚威拯救，亚威 saves， 或者是亚威保全，他保全神自己，保全他的子民。我们继续看下去，神按着他对犹大的审判，神也的确大大的审判他的百姓，甚至在24节里边说，一章二十，耶和华要向他们报仇。但最后审判，我们会说审判并不是上帝最终的意愿，就像我们刚刚认识以赛亚的名字一样，耶和华的意思是要拯救他们，要拯救他的百姓。如何神如何拯救他的百姓，我们看到在一章里边是看到一群硬心的百姓，在以赛亚书里面看到硬心的百姓，他们要为自己的罪负上责任，神是借着他们来拯救他的百姓。我们再读下去，一章2到9节，进入第二节的时候，上帝接着以赛亚对他百姓犹大的控诉，可谓毫不留情。他对天地控诉他的百姓，第二节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仅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那一位主。牛跟驴在近东的文化其实是被看为一些没有什么智慧的动物，这里讲到连出生 都比以色列民好。第四节，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这些集中的语气，圣经神学家称上帝对于犹大的这些指控为 covenant lawsuit。 什么意思？其实懂不懂原文，懂不懂这些什么附庸国立约的条例也好，其实你凭一般的理解，你读以赛亚书一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得出，上帝不只是因为这是孩子，一般他们顽皮，他们做错了事情，所以上帝就这样子骂他们，所以上帝就责就会这样子审判他们。不是，他们不只是一般做错了事情的孩子。我们接下去会看到，整本的旧约圣经告诉我们，神不只是以色列人的父，他更加是以色列人的皇。以色列的皇与他的百姓立约，清楚地告诉他们他是谁，他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出埃及记二十章一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曾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那一位，我是谁，我做了什么事情，清楚地告诉他我怎么样与你们立约。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你们要归我做自治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以赛亚书一章，上帝在这里传召他的证人，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其实曾几何时，摩西在立约的时候也召唤了，或者是也叫天共同的见证他所立的约，地也要听我口中的言语。申命记三十二章一节，诸天啊侧耳，要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以赛亚在这里，他要上帝要借着以赛亚重新召唤这两位证人，天跟地，说以色列背叛我，连一只牛一只驴都知道上帝就是他们的主，但以色列却不知道。我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也在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个问题，神为什么如此激烈，以赛亚为什么如此激烈，他们可能只是孩子们做错了，你就告诉他不要再做，好，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慢慢改。其实他们如此激烈不是没有理由，有时一个人说话苛刻，可能真的是为苛刻而苛刻，但是以赛亚这里不是，他在这里这么激烈的原因，我们可以翻到后面第六章里面看到，因为他曾经看到哪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君王，那位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他们以色列的上帝。你知道在旧约里面看到上帝其实不是一件什么好玩的事情，这解释了一章为什么以赛亚是如此的激烈。以赛亚曾经看到，也就是以赛亚被召的这一段经文，在第六章，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有天使在旁边侍立，这些天使在他们的造物主的面前也不会显露他们自己，他们用那个翅膀把他们遮蔽。以赛亚看到这个景象，他也知道我要灭亡了，祸灾我要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的当中，又因我亲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在这里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说我要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的意思是什么？这意思是什么？嘴唇不洁，如果我们理解旧约里面的以色列民，他是非常强调他们是用口来敬拜他们的上帝，他们用口来服侍他们的上帝。嘴唇不洁的意思就是他没有办法像这些天使一样一同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应该要在这里跟着来一些天使一起去荣耀，一起去唱圣哉圣哉圣哉这一位君王，他没有办法唱，他说祸在，祸在，我有祸， 他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颂赞，他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是不洁的，他不只是自己不洁，他还意识到他的子民、他的同胞也是不洁的。但是接下来很惊讶的，上帝用炭，那个烧红了的炭，沾了他的嘴，主动的。以赛亚没有求他，上帝啊，求你让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以赛亚没有求，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求，他不能够发声，那是祸灾，他只是咒诅他自己。但是这里上帝主动的以炭沾了他的嘴，只炭沾了你的嘴，圣经说你的罪孽便除掉。以赛亚没有主动，是神主动要除他的罪。接下来我们看到上帝是如何主动的除他子民的罪。你也注意这个连贯的动作，神主动除罪，我一直出现在经文的当中，今天讲到当中。在怎样的背景底下，我们可以看到神差他到犹大传道，传什么道？悔改的道，悔罪的道。但令人伤心的是，上帝却告诉他，这些百姓，这些因着井上的百姓，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以色列人还梗，我们学到主日学也知道，他们要为自己的还梗负上责任。最终神要借着亚述、巴比伦来审判以色列。如果你是以赛亚，你也会在跟他一样，在异象中如此的激动。他知道他的百姓，他知道他的同胞，他会传这个福音给他，他要告诉他们要悔改，但是他们越听却怎么样？心越刚硬。上帝要接着巴比伦、亚述来被掳掠他们。因着他们犯罪背约拜偶像，以色列的审判要临到以色列的民的当中。 OK， 我们刚刚看到，我们回到第一章，以色列人背约，我刚刚说拜偶像欺压穷人，他们在神面前做所有这些事情，而他们背约的咒诅是什么？在第五到第六节，你们为什么屡次背逆还要受责打？你们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尽是伤口。七节，你们的土地已经荒凉，曾一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被外邦人所侵吞。他们要被外邦人所侵吞，他们的城要被侵服成为荒凉。这里就是他们背约的后果，也就是他在第六章所领受的预言，犹大将要被掳。就算这没有发生在以赛亚他的存活的日子，是发生在他100多年后的日子，以色列国、犹大国将要亡国。对于先知以赛亚也好，对于神的百姓以色列也好，以色列也好，也是极大的灾难。我们继续看下去，八节，仅存十安城，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日子的样子了。上帝在之前的确审判，大大审判他的儿女，但审判只是暂时。这里讲神对此做出应许，其实我们也不会很惊讶，在整个的旧约当中，神对他的子民的模式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子吗？当他的子民百姓犯罪，然后就会有恩典的应许临到。你们想起第一个犯罪的摩西，你们吃了我吩咐你们不可吃的那个果子，他们立刻受到审判。但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他立刻给了他们应许，说你们有盼望，审判盼望，审判救赎，不只是在以赛亚书，整本的旧约，甚至乎整本的圣经， 接下来十到十二节讲到以色列人的献祭，这里提到神不喜悦，不喜悦他们的献祭，不喜悦他们的朝拜，神恨恶这些事情，约束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十三节，连他们的祷告也不听，他你们的，因为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留意弟兄姐妹，神在这里说什么？十节，所罗马的官长，俄摩拉的百姓。十一节，我不喜悦我所憎恶的。十三节，做罪孽。十五节，满了杀人的血。哦，我们的敬拜不够好，所以神不悦纳我们。我们的钢琴弹起来闷闷的。神在这里不喜悦的是什么？是他们的敬拜。不是，是他们以敬拜神的制度，整个的制度来犯罪。他们表面上是在敬拜神，但实际上却是在犯罪。他们不愿离弃他们的罪，所以他们举起满了杀人的血的手祷告。首先我要澄清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肯定上帝是喜悦这一种敬拜，上帝是喜悦这一种敬拜的模式的，就是他喜悦守安息日，在旧约里面约束献祭。我们可以在整本的旧约圣经中找到这一些仪式，神是要求以色列这样子做的。事实上66章在以赛亚书最后的一章，神说他要显神迹，他们要给公屋耶和华，要守约束安息日，凡有血气的不要在我面前下拜。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耶和华喜悦以色列民，他的百姓喜欢用这种方式来敬拜他。但是11到15节，为什么神在生气？他们在神在生气什么？当然在16节，除掉你们的恶行，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我刚刚讲到以色列人一边敬拜神，一边先虚佛的公物，一边行恶，一边犯罪，一边敬拜神，接着他们外在的行为虚佛的敬拜来揭盖他们的罪。最好的例子是什么？是马太福音耶稣基督所引用的15章5到6节，你们不用翻，我告诉你们他是如何责备那一些人。那些人说，我已经奉献我的钱给上帝了，所以我们没有钱供养我们的父母。他们明确的以敬拜上帝的理由来犯第几戒？第5戒。他们明确的用敬拜来犯第5戒，一边敬拜但是却以敬拜的理由来犯罪。神说，我厌恶这一些敬拜，我厌恶这一些敬拜，我不要以色列人一边做敬拜的事一边做犯罪的事。哦，所以你会问我，我的意思是，所以他们的心不顺服，他们改过就好了，做一个顺服的人，他乖那样就好了。我说对，他们的确要顺服，他们一定要顺服，但问题是以色列人心里面不想也不能顺服。我们有一句话说，是不是心之所在身之所向，我们的心如何我们就如何行出来。以色列需要一颗清洁的心，他没有办法改，圣经告诉他们没有办法改，他们要改，他们要悔改，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心。以色列需要一个清洁的心，否则这一些外在的限制公物，虚佛的公物，神都不悦纳。神要的是一个清洁而顺服的心，清洁而顺服，清洁而顺服的心。我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内心的清洁的话，没有人可以有正确的敬拜，哪怕你做的就是最正统的敬拜。等一下我会再解释。16到17节，内心的清洁使以色列人能够测试的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给寡妇辩屈。但是他们却没有 一颗清洁的心，因此他们心中不爱神，不听神的命令。神已经给他们律法，他们也曲解他，他们真的没有在听神的话，实实在在的没有听。以色列你看看他的审判，从头到脚他们都是一个生病的人，没有办法有正常的表现。神，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可以有最正确的，他们有最正确的敬拜，怎么样守安息日，怎么样唱什么诗篇。但在这里上帝说，我一点都不喜悦这些，他在乎的他是他子民的心，清洁的心，从而心生一个敬拜。接下来18-20节，今天讲到的题目，神说不是你们的敬拜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神也不是说你们的顺服虽然像朱红必变成雪白，神说什么？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必变成雪白。他们要改变的不是他们敬拜的方式，他们要如何做好一点顺服，他们要改变的是什么？罪， which is 他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他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罪犯罪的心。而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们，神要毁灭以色列人，其实没有人有资格说半句话。上帝要毁灭这一群应着景象的百姓，没有人有资格说半句话。但神在这里并没有，他没有要以审判毁灭做他最终的目的。就如一开始我们所讲的，神在这里做出他应许的恩典的应许，你的罪虽然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18-19节，你们若甘心听从，必是地上的伟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便被刀尖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你们若可以翻桌，你们如果，或者是假如你们，假如你们这样子做的话，假如你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再次在这里强调，犹大爱偶像，他恋慕自己的罪的心一天不改变，他们无法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确的事情。但是如何他的百姓如何变成雪白，经过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再继续读下去。神如何把他的百姓变成雪白的心，第21章，可叹忠心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滓，你的酒用水掺兑，你的官长居心叛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事，他们不为孤儿生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以色列人眼瞎，瞎眼他们，因此我们看到拜偶像的罪一直离不开以色列。21节，可叹忠心的城变为妓女，谁变为妓女？忠心的城是谁？以色列，以色列变为妓女，可叹忠心的城变为妓女。这个说法是，你有没有觉得是很震惊？忠心的变为妓女，为什么上帝用这么激烈的言语？他们是妓女，这是旧约先知一直对以色列属灵上的不忠诚所指控的用词。你们是妓女，她离弃了她的丈夫，去跟其他的偶像行淫。和何西亚书2:2、3:1，以西结书16:23，这个从前有公平公义的城，现在有空手居住。一个人拜什么样的神，他就变成什么样的人。一个人拜什么样的神，他变成什么样的人。 以色列人拜这些偶像，他就变成这些道德败坏的偶像一样。他们那些偶像喜欢淫邪，以色列就成为淫邪的民。这些偶像喜欢残暴、欺骗、打战争的民族，他们就成为了残暴、欺骗、战争的民族。接下来他们越发糟糕，他们开始贪婪，做假见证。但是神应许我们说，他们之前不是说他们要除去他们的罪，是不是？那一会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解说，第二十四节，爱我要向我的对头血恨，向我的仇敌报仇，炼尽你们的渣滓，除尽你们的杂质，必复还你们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然后你们必称为什么？公义之城，忠心之一，妓女的城。这里有一个转变，是不是妓女的城变成一个公义之城，忠心之一？在这里的段落不断的强调提到神要如何恢复那城。其实我们不太该惊讶，因为在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以赛已经告诉我们他这个意象是说什么。一章一节，以赛得的末世论到什么？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城与这个预言其实与圣城耶路撒冷是大大有关。我们刚刚提到中心的城被神称为妓女，这城本来是公义的，但神现在要炼尽他们的渣滓，要服还他们的审判官，要再次成为中心之城。注意第二十七节，思安 Science 在属灵上 Science 这个字，思安这个字，就是指耶路撒冷，就是万国祷告的殿，来形容耶路撒冷。有一天这个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什么时候？神要使，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七节，神要使他们在我的殿，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名，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但整本的以赛亚书的问题是在四十八章，神的百姓已经回归了，但他们没有变成中心之城。他们有变吗？没有变。所以我刚刚说以色列不是一时的犯错，其实如果他们是上帝，你们在主日学刚刚学到，如果他们是上帝的儿女，他们真是上帝的儿女，他们真是上帝的百姓，当上帝接着亚述的手、巴比伦的手去掳掠他们的时候，他们应该要怎么样？悔改，他们要通通悔改他们的罪，归向哪一位真神上帝。况且后来他们回归，但是他们却没有如此做，神任凭他们，他们也完全为自己的责任负责。神拣选，神在旧约里面所拣选的百姓，他们硬心，为的是叫什么？神在旧约中的百姓硬心，为的是要成就他极美的旨意，他的每日每日本该如此。而在四十八章里边，神的仆人也说出了一件事，他要做一件心事，因为那一些百姓不止没有悔改，他们更加说别国的偶像比耶和华神更加的强大。而现在他要做一件心事情，神如何除去他百姓的罪，赐给他们一个心思，他要做这件事情。一章没有完全揭露出来，你看一章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有六十六卷的以赛亚书。我要结束了。神在哪一位犹大以色列的主透过他的仆人以赛亚向犹大发出了审判，因着他们的悖虐悖约，他们将要经历亡国被掳，他们要受跪受愧。 但是同一位神，这就同一位仆人宣告预言，不是靠他们自己，不是靠哪些名，他要靠他自己，救恩完全出于耶和华，他的百姓要如何改变，那是指向一个更加远的将来，那个时候万国要因为他而得福，那一位仆人，神的约要永远被纪念，十安城，神的圣殿要被建造，那时候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如红，红如丹颜必变成白如羊毛。什么时候？我不知道讲到这里大家会不会想起谁，大卫的后裔，那一位生在伯利恒的后裔，那一位承受摩西律法的后，以色列的圣洁，让福音能够被外邦人得知，他是谁？他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以他的血洗濯除去他百姓的罪，那一位荣耀的皇，耶路撒冷的皇，圣城的皇，他要掌管他的子民。那时候他们的罪虽然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他们的子民要真心的清心的顺服这一位君王直到永远。我们一同来祷告。帮助我们天父，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我们就如同那些灭亡的人一样。帮助你的儿女，在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使他们知道只是要我们更加认识他，更加的顺服他，使我们悔改归向你，施恩给我们。如果不是你施恩给我们，我们不会悔改。借着你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激励我们，使我们更加认识他，我们更加活得像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那一位伟大的仆人。谢谢你洁净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不义，使我们能敬拜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